听越有味儿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，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？ 所以说这个形象，他既不是山东的，也不是陕北的啊，也可能不是河南的，不是辽西的，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的。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，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？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，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，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。 揭开尘封的旧事，闻听历史与回忆，欢迎收听旧闻节目《往事》。 第26集。当天夜里，月明星稀，徐达的心里啊，有很多的疑虑。于是他信步来到花园里，来来回回地走着不停。这在以往，他还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形。参议官李善长与常遇春都是国公的左右，他们所思所想应该是非常的周全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失误呢？难道是我徐达想的不行？徐达是一个办事谨慎，遇事总是先反省自己的君子。可是在他反复地反省自己以后，结果还是相信自己是对的。现如今朱元璋已不再是昔日儿时的玩伴了，而是独居一方的吴国公，他徐达的主子。朱元璋的命令，徐达不可以不执行。这一夜，徐达思考了很久。这一夜，他没有睡觉。第二天早上，走进帅府的时候，徐达的脑袋仍然是昏昏沉沉。他在心里想，既然是国公的命令，还是遵照为好啊。徐达这么想着，最后下了决心，命令部队向苏州进发。张士德被宋军所俘虏了，短短两个月，江苏南部又被徐达所争夺。张士诚的心里烦躁不安，又害怕的不行。正在这时候，有探马来报，徐达已经离开常熟，挥军南下，直取苏州。张士诚想，看来朱元璋是不要奉银，而是要置我于死地。哎，这个土和尚！张士诚越想越害怕，当然，心里也是充满着仇恨。他召集来众大臣，商议对策，希望他们能有一个好的建议，能让他躲过这么一劫。张士诚身边的官员主要是来自于元朝的旧官吏，投奔他张士诚，一为保命，二为保富贵。现如今见张士诚被宋兵所打败，当然都说投元军最好， 而这一回风吹一边倒，再也没有人主张迎战了，也没有人去主张讲和。张士诚自己心里也明白，如今既没有迎战的力量，也没有讲和的本钱。他长叹一声，在心里对自己说，看来如今只有投降元朝了。元朝已经是岌岌可危了，有人相投自然是条件非常丰厚的。于是以参军于思齐为首的主降派很快占了主流，极少数想打下去的武官讲出来话也是没有人去听。正在这时，被俘虏的张士德秘密托人捎来口信，实在撑不下去可以投降元朝，备有依托以待东山再起。张士诚思考再三，终于下定了决心，于是派亲信周仁前去沅江浙江省请降。时任元朝的右丞相达什帖木儿留守在杭州，他正孤立无援，见张士诚来请降，那是非常的欢喜呀。一面致书张士诚表示愿意接收，一面报请元朝任张士诚为太尉。张士诚精神大振，立刻派出使节与西东南三面的援军联络，互为依靠，准备迎击徐达。徐达知道以后甚至情况不妙，于是在西山驻兵，派人禀告朱元璋，请求水军前来支援。朱元璋听到以后立即大力支持，派出廖永安率20000水军由无锡入太湖，从西面直逼苏州。这些水军啊已经是经过长时间训练，船只也都是新建的，非常厚实坚固。58条战船上面装有火炮、巨弩、链枪、滚石。廖永安坐在船首，志在必得，拿下苏州。徐达的重兵已经来到苏州城下，只等着水军胜利便可攻城。可是就在廖永安的船队接近苏州西城时，西城墙上已经往下发射了火箭。廖永安见敌军火力太猛，知道硬攻必然是伤亡太大，急忙回航了，可是已经来不及。就像是从水底下冒出来一般，廖永安的船队后面突然飞驰出上百条战船。原来长兴的援军得到命令出兵增援张士诚，打朱元璋船队一个首尾夹击。在强大的敌军面前，廖永安首尾不能相顾，被援军杀到船上来。可怜廖永安没杀几个援军便死在乱刀之下了。陆地上的徐达听说水军受挫，便不敢再去攻城了，只好缓缓撤兵城下。当朱元璋知道张士诚投降援军，徐达在苏州受挫，不免慨然长叹地说，苏州之败不在徐达，在我朱元璋所为啊。朱元璋虽然判断失误，令水军伤亡惨重，但是能当众的承认，不免让李善长等人佩服不已。 自己反省了一番以后，朱元璋令常遇春负责西南大军的各项事宜，巩固好长江中部南岸的阵地，自己与李善长火速地赶往南京。路过池州花园设宴营后，朱元璋与李善长再来到池州，只见街面上生意兴隆，百姓安居乐业，不由得非常满意。席间，朱元璋问花云有关赵普胜的情况，花云回答说，赵普胜过江以后，因为陈友谅见他全势而返，于是怀疑其为我所用，因此一直没有能进入安庆城，如今乃驻池州对岸怂阳阵里。朱元璋说，赵普胜是个人物，可不可以设法收为我用呢？末将曾派人三次与之联系，但是赵普胜面及兵败巢湖之辱，不肯与我们合作。据报，徐寿辉见陈友谅不许赵普胜入城，多次为赵普胜叫屈。花云说完，朱元璋在心里说，徐寿辉连这个主也做不了吗？看来陈友谅取代徐寿辉只是迟早的事情了。朱元璋知道这陈友谅原来不过是倪文俊手下的一员副将，倪文俊要杀徐寿辉取而代之没有成功，败逃到陈友谅这儿，陈友谅乘机杀了倪文俊向徐寿辉邀功，徐寿辉将兵权交给陈友谅不到半年，自己便被架空了，偌大的一支军队都归陈友谅所有。想到这里，朱元璋不由得联想到自己，我朱元璋原本不也是郭元帅手下的副将吗？不过我得到今天的位置并没有大逆不道，可是我的手下有没有陈友谅这样的人呢？他为自己突然冒出的这个想法吓了一大跳，他望着沐英，一张英俊而透出厚道之气的脸，他想起拥兵最多的徐达、常遇春，啊不，他们不可能是陈友谅，我既然不是倪文俊，更不可能是徐寿辉，我是朱元璋啊。这么一想，朱元璋的脸上渐渐露出了一种凛然的自信。一旁的李善长将朱元璋面部的这些变化看得清清楚楚，可就是不知道朱元璋何以如此呢？正在揣测，只听见朱元璋对他说，陈友谅现在还没有取代徐寿辉，是因为他自知军心已经丧失，我们现在可以制造更加紧张的军事局面，使他顾及外面，暂时不敢做内部清理，这样可以使我们争取时间，整顿三军，巩固已经占有之地。如果采取行动，参议官谈谈有什么好的看法？李善长听了略一思考说，国公所言微臣认为非常有理，而今雄霸天下，能与我匹敌唯有陈友谅，陈友谅如今兵多将广，战地辽阔，但是因其不义之为，内部人心惶惶，此事陈友谅自然清楚，要向外扩张必先肃清内部，现在我们可以竭尽全力做外部骚扰， 散布舆论，即将攻打安庆。使陈友谅只思考到防我去攻，暂时不做内部肃清。其次，赵普胜既是绝不肯降，就多派使者与之交谈。等他答应条件，加深陈友谅对他的猜疑。到时候，赵普胜与陈友谅完全对立。这样，与其投降我，相差无几。朱元璋闻言非常高兴，对花云说：“参议官之言，我们一定要谨记。希望你们在此能使百姓安居乐业，使众将士心情舒畅。我们只有建立一个稳稳固固的地盘，方可再图长远大业。”离开池州的途中，朱元璋问李善长：“以参议官之见，池州可保多久啊？”李善长笑着说：“国公自然比我明白。”他心想，这个朱元璋真是了不得，刚有一点闪失，自己就纠正过来。只见朱元璋还在等自己说明白，只好接着说：“只是一个月而已，不过此话又是不尽妥当。”“是啊，你这话是不妥当。”朱元璋看了一眼李善长，心想：“这次可要让花云他们吃苦了。池州在他们的手上，最多只能待一个月。可是，这一切都是暂时的。到时候，陈友谅的安庆、汀州，我迟早要夺来，又怎能说池州会不保呢？”两人似乎都看懂了对方心里的想法，四目相视，哈哈大笑，笑声里充满了对胜利的信心与自豪，却丝毫没有对池州的上万将士生命的惋惜。一将成名万古枯啊，统帅在制定战争计划的时候，追求的只是胜利。他的军队，哪怕是只剩下一个人，只要胜利，他也会在所不惜的。马车沿着长江南岸，向东北而行。窗外是一望无际的平原，连个山峰也看不见。零星的房子散布在成行的湖树之间，小道便从那房子群落中延伸出来，一条条的汇集到稍大一些的路边。路上的过客很少，偶尔能见到的大多是拄着木棍捏着破碗的要饭人。朱元璋叹息声：“哎呀，这儿应该比濠州富裕，这儿可是中国最富庶的地方啊。”他摇了摇头，掀开轿帘，一直盯着远远站着的捏着破碗的年轻人。“我当初曾是这样吗？”他问着自己，随即有力地摇了摇头。如果真是这样，再过几年，他今后又成为一个朱元璋吗？他不由得为自己的这点想法笑起来。那么我是为他们打天下的吗？朱元璋有些茫然了。他想起了李善长跟他提到的口号问题。如今元朝的人大势已去了，谁在群雄中称霸，谁就会最后去解决元朝的问题，去取而代之。想到这里，朱元璋即刻振奋起来， 他突然感到自己浑身有用不完的力量。他坚信自己身边人的能量一定能。正想着起劲儿呢，马车已经到了统领了，守将邓有德出城迎接朱元璋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 当灯光又变得

亲如一家。 北京时间22:02。